你冇告梁振英，你放生鄭若驊。OK， 我哋嗰啲咁样嘅示威抗议，你全部严打。 嗯 ，OK， 跟住两个，一个唔知马海，一个马乜 马健， 双马 双马啦， 就嚟唔到香港。你连闪灵乐团嚟香港表演都唔掂， 唱歌都唔准。 喂阿哥，喂呢个仲咪仲系香港嚟？ 都话成个台湾，咪成个澳門。 所以而家有好多时咧，我自己个人感受嘅，哇，我真系唔系好想睇新闻噶啦。 唔系啊， 冚家祥 啱睇完咗我。 我唯一咧。是觉得自己是有少少满足感的呢就是看国际新闻的。 哦。 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为什么呢看完国际新闻之后屌他们都是这么 看的。我 这牌子你令到自己心灵安慰少少。 不是不是 ,2018 年呢看新闻有些新闻其实是很令人觉得很开心的。即是看到哪个死啊这样呢就挺开心的。即是最近即是死那个、就 是。其实你都是病态你 看到。不是啊刘不是啊这个刘乃强 死。是病态 刘乃强死我很开心的其实是。 是 吗是啊。即是你那个什么林郑仲在度即是在度猫哭老鼠就说哎呀真的很可惜。啦，屌你讲真，你唔知争到刘乃强几犀利啦！人哋嗰阵时点样话你啊？做咗特首嘅时候，如果唔系西环加入啊，你连七七七票都冇啊！佢咁样去侮辱你、啊，咁样诋毁去你、啊，系嘛？ 咁所以咪佢咪女人咪记住女人，嗱头先讲女人政治，所以女人咪记住记仇咯。 系啊， 所以佢死咗啲咩讲两句咯。就悲天死两句悲天悯人、 都要猫哭老鼠扮 讲两句悲天悯人、其实个心中就好凉快同你一样 我心里面諗你扮乜嘢呀喺度即係你都唔知争到去几大镬啦其实就 其实老实讲即係林鄭月娥應該咁諗我係佢呢就係咁劉乃強係冇讲错喎如果西华当日冇动员嘅话、你七票都冇呢如果西环有动员嚟支持你 Anthony 或者阿柳嘅话， 咁我一定 你哋都攞到777票 多佢添啦，我哋冇怕人争啊嘛， 系咪？ 佢喺政界咁抽好人争啊嘛，林郑月娥都 喂咁你其实从佢呢一句说话里边，刘乃强唯一一次临死之前咧讲嘅真话咧， 系 或者系事实咧，其实系暴露咗出嚟啫嘛。香港是一个咩社会 今年有两个人死呢都有个同一个共通点一个佢啦同埋即係嗰个叫咩 呀奶奶。 买即係阿袁木啊。 阿袁木。 都是讲一句说话就是话呢即是其实六四的时候呢即是天安门冇死个人嘛即是所以其实呢即是你不需要话平反六四其实个天呢或者阎罗王呢今年都即是其实俾我哋个讯息边个讲呢大话就要佢兼阎罗王啦就是要即是要双规佢啦即是呢个就是阎罗王的双规规定时间规定地点交代问题。 但是削弱了我哋呢 个问题就是人如果不是在2018年可能是2019年。是 会死 的。2030 年。那么规定他那个时间咪来交代问题咯。 但是越多人在大话先多人听我们的节目我们讲真话的嘛。 是啊。 不是我觉得个问题的重点是什么呢分析原木头先的说话呢你醒起我一样的。其实个重点不是在于天安门广场。 有没有死人 有没有死过一个人是当日的解放军 有有 进入天安门广场的时候有没有死过人啊长安街有没有死过人啊木西地有没有死过人啊、 okay. 你不要在偷换概念啦你不要说天安门广场的城楼那个忽没有死过人你多余的 你不要得过 你不要说在个什么和平纪念碑啊 而事实上 我没有死人 那个没有死过人啊 那个范围很小的嘛 而事实上当天安门当然有死过人添啦 他讲天安门广场可能就讲我忽嘛。 你唔好喺度虛報嗰啲數字啦，淨係講嗰啲咩解放軍戰士啊、武警啊嗰啲攞嚟喺度噏。 好，休息一陣。 生活態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HKPeanut.com